雷红一脸不甘愿的并不想出去，更何况他的秘书还在旁边呢。要是就这么走出去了，让雷猛做了这个主，他的脸要往哪里搁呀？这可是在公司，他才是公司最权威的负责人。 秦总，可能你还不太清楚，雷氏的总裁现在是我，这事儿由我来负责。虽然当初这块地是雷猛竞拍所得，不过代表的也是公司，所以…… 秦锦城浓眉微收，转过头来，凌厉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打在雷红的身上。他最看不得这种仗着身份欺负人小孩的事儿。小孩无父无母，连个爷爷也没了，原本以为可以指望叔叔，没想到叔叔是匹吃人的恶狼，只想着侵吞他的公司。他虽然要买地，但也不能趁人之危，不是？想着这小孩子替他煮的面，伏在他身前说他手上没有人时的样子，这心善正直的秦总就不忍心去欺负了。可这在雷猛看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秦总好手段啊，这是要私下抢吗？ 何以见得？ 秦锦城饶有趣味地看着面前的人，他本以为这小孩今天会穿身正装出现在他面前，没想到这么随意。不过随意也好看，比起中规中矩没什么变化的西服，这样的打扮更彰显了雷猛的乖戾跟张扬，带着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活力，挺好的。秦锦城的目光太过于深邃锐利，看得雷猛有几分不舒服，动了动胳膊，仰起头看向男人。 你这是料准了我今天会过来，料准了我不会把这块地卖给你是吗？ 说实话我也没把握，毕竟你手上现在不缺地。 哼，2000万够付江浙那块地的钱了，让刘鑫去办，把地拿到手以后我立马传让给你。至于你交的预付款，当你不买这块地的违约金怎么样？ 秦锦城盯着雷猛看了几秒，这才笑出声道： 雷少好算计，一点都不肯让自己吃亏。 雷蒙想呲他一脸，但是忍住了，身体前倾往男人的方向靠了靠，说道： 这话说的难道不是在说你自己？ 到底是谁不肯吃亏啊？一分钱都不出，白拿了他的地还想怎么样？秦锦城起身伸出手： 合作愉快。 雷蒙内心狂吐槽：愉快个屁，就因为他有个脑子带坑的叔叔吗？他现在是白白损失了一辆跑车，哪里愉快了？这心里再不痛快，雷蒙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，伸出手握上秦锦城的手说道： 合作愉快。 不知道是出于何种目的，他伸回手的时候，手指尖在男人的手心上挠了一把，果然是看到了男人惊惧不堪不知所措风中凌乱莫名其妙的脸。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不过足以让雷少的心情变好了。 啊，这下心里舒坦多了。 来呀，互相撩啊，看谁先把谁给坑死。秦锦城转身把卡递给刘琴： 去把事儿办了。 刘琴接过2000万的卡出去，雷蒙转身叫了雷红的秘书进来，匆匆地看了一眼刘琴的背影，跟割了自己的一块肉似的，生疼生疼的，还不能去捂着伤口，得眼睁睁地看着。雷红见状跟着就要进来，被雷蒙抬脚拦住： 是借你的秘书用下，不是借你，老实外边待着，别惹秦总不高兴。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，呵呵哒。雷红的脸果真就变了： 小萌， 这事儿你得听叔叔的，秦总要买地你就卖给他，公司最近缺流动资金，我们付不起违约金，况且那就是块荒地，能卖出这个人价我们已经赚了，你别跟叔叔犟，叔叔也是为公司好。 为了公司好。 雷猛啪的一声摔上门，他好像听到雷红轻嘶的声音，这好像是撞到人鼻子了，挺值得乐的一件事儿，但他并没有多少爽感。回头就看到秦锦城正讳莫如深地盯着他，一时间更不爽了。 秦总，我脸上是有花吗？你又盯我看了一早上了。 从你走进这个办公室到现在不过也才15分钟。一早上？从何说起？ 你大爷的，还得计时的。 别说脏话。 秦总的眉头皱成了一座小山丘，与他英挺的五官不太配，但不丑，反而多了一股别样的魅力。果然长得帅的人不管做什么表情都是帅的。秦锦城是个耐看的。雷猛不甘不愿地收回目光，拉开椅子坐下。 跟你不说似的。 目光飘了飘，借故掩饰掉刚刚内心里的那一刹那间升起的涟漪。雷红的秘书小心翼翼地往这边走了一步。 雷少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 雷猛斜睨了他一眼，说道。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新来的？ 我跟在雷总身边有一年时间了。 哦，那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才是这家公司的合法继承人。 秘书额头上冷汗直冒，压压个呸的，你们叔侄抢公司关他什么事儿啊？他只是个打工的，为什么成为炮灰的总是他呀？雷猛眯着眼睛瞧了他一眼，吊儿郎当的翘起膝盖抖了两下，说道， 算了，我跟你说不着，违约合同怎么签来着？你给弄一下。 违约？雷少，公司没钱付违约金。 雷猛目光一凝，脸色瞬间就沉了下去。偌大个雷氏集团，难道连几百万的违约金都拿不出来吗？这种话当着万人的面说，也不怕被笑话。这秘书到底是没脑子，还是受了雷红的意，故意让他难堪的？秦锦城老神在在的入定，那深邃沉稳的眸子饶有趣味的打量着面前的俩人，有点意思，这小东西还会攻心这一招啊，小瞧他了。秘书被俩人夹击的目光看的是浑身发抖，冷汗就没有下去过，这凉飕飕的，进也不敢，退也不敢，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雷蒙装无辜。在这卖惨总好过出去就被雷红解雇了强吧。雷蒙冷冷地勾动嘴角，慢慢地收回目光，手指轻轻地敲击过桌面，说道， 拿不出违约金难道也装不下吗？ 什么啊？ 赶紧办合同，再废一句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。 雷蒙站起身踢了一脚身下的椅子，暴虐的脾气一秒钟都不忍，也不需要掩藏什么，把一个乖戾刁钻纨绔的大少爷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从会议室出来，雷红第一时间迎上前来。 哎呀，秦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个会要开，没能亲自跟你谈这个合作，还请你见谅。 脑子有坑吧？当谁不知道他是被赶出会议室的？还是说他觉得就这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他们都失忆了，把这事儿给忘记了？还是说失忆的其实是他自己？雷猛完全不想看他一眼，捏了捏手上的卡，转身下楼了。 反正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他也没有再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。雷红爱他喵的怎么作就怎么作吧，秦锦城奉不奉陪，这就跟他没关系了。只是刚迈出一步，手腕就被人捏住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